明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再次的相见了哈。还是同样的，我们会为各位呢带来我们好听的音乐的同时，还会给你送上属于周末的好心情。那具体怎样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呢？首先啊，在我们的传统的方式，也就是刚刚大所给各位介绍的 FM 98.2 AM 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如果各位啊现在手头方便的话，更加欢迎的就是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视频的方式又有以下的多种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微博啊，不是微博，微博当中也可以找到，微博当中去关注我们的活力982，就可以在里面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当然如果要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去点击关注的同时，左下角的直播间里面有我们的栏目，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来了。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 98.2 和 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啦。那接下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马明慧。欢迎明慧，来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明慧。 欢迎， 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女孩。 哦，正想说特别的就是开朗的笑啊，就是打招呼的时候露出了开朗的笑， 感觉出来就特别直爽。 对对对， 当然呢，今天呢，马明慧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啊。这个如果有喜欢我们今天的嘉宾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来观看一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没错。 那接下来啊，我们还是话不多说，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一起来感受一下马明慧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惊喜体验吧。 今天明慧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原唱来自于杨坤和郭采洁，答案。 哇哦， 一首非常 前两天又火了一次的一首歌。 明慧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准备好了，咱们随时开始。第一首答案送给大家。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着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又熟悉，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叫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很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那滋味时而在飞，时而下坠，时而又落泪，动人电影自己体会，别嫌票太贵。比如美酒和咖啡都是水，可一个让你醒，一个让你醉。那么感情能否以此类推？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短暂，永远很缓慢。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计算，神秘的诺言、誓言，甚至谎言，自己去领悟。也许多年，也许瞬间，你自有答案。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很缓慢。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计算，神秘的诺言、誓言，甚至谎言，自己去领悟。也许多年，也许瞬间，你自有答案。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马明慧的第一首歌答案。 答案，我刚刚在他唱之前我就在想，我说两个人的歌要怎么样子去诠释才可以啊，真的难度很大的。 对， 我不知道各位啊，在当时火的时候，各位有没有通过一些唱歌软件去搜索到，然后并且去尝试的去唱，因为它很好听，但是难度真的不小。 我还记得答案这首歌应该当年是在2014年的 春晚上，对， 两个人合唱那首歌，然后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吧，抖音突然把这首歌又给带火了。 可能是今年上半年，然后就又一次啊，再次火了，再次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对，这也是今天明慧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 可能也是这个刚刚节目刚开始的原因啊，这个我们的明慧稍稍有一点紧张， 对， 但是不要开这些。 嗯， 我看到有朋友说啊，这个说明慧看起来好高啊。 嗯， 明慧有多高？ 169。 哇， 四舍五入170 啊。 你再四舍五入2米得了。然后这个轩轩说，抖音上面经常听到的这首歌一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原来是这首歌。对，答案啊，原唱是杨坤和郭采洁。 答案，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哦。你看这首歌我们之前也是因为抖音啊再次火了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各位介绍过呢，所以说呢多多听我们的节目，你就不会说哎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了。 哎，那第一个问题问一下明慧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的音乐和演唱？ 其实正经接触音乐应该是高三左右。 高三的时候， 敢问现在芳龄？ 现在19岁 啊。所以说就是从高中一直到现在，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 对，大二。 大二了，所以一直都在坚持，然后也在一直很喜欢着唱歌，喜欢着音乐，是不是？ 对。 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要往音乐的这条道路上去发展呢？ 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音乐，然后特别喜欢表现自己，但是 那其他的表演啊跳舞啊或者是一些不是 就是 都 属于舞台。对 对啊， 然后我就是特别喜欢有一个舞台可以展现自己，然后属于自己的特色。然后但是就是家长嘛一般都希望孩子可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 好好学习。 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当时也想的是不想让妈妈为我操心。然后因为毕竟学艺术的这条道路比较难，因为人太多了，然后就想着好好学习，然后但是按耐不住心里的小悸动，然后就还是最后跟妈妈商量了一下，然后最后去坚持学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现在是在大学就学音乐的专业吗？ 其实我在大学学的是法英双语的专业。 哦， 然后法英双语 是学语言。 对， 是吗？ 学语言。 哦，哇哦。所以说你现在就是是在边上学也在边去学音乐方面的专业课 的 内容。 从高三开始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对。 那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才发现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就是比如说学校嘛，每次都会举行晚会，然后我不是去当主持人就是去表演去唱歌，然后我很然后不会很紧张，然后就特别喜欢表现自己，然后我就想我是喜欢这条道路的。然后我还爱自拍。 爱自拍。 性格很能放得开的一个姑娘。 对对对，而且真的是我觉得她很就是那种自信也是就让人感觉是特别羡慕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很喜欢唱歌，但是他们不能够在很就是公开的这样的场合去表达自己。 但是今天的明慧啊，如果大家打开手机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呢，展现给大家的就是一个我真的可以觉得说她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女孩。 对，很北京。 对，就把北京姑娘的那种这个特别活泼的感觉，或者是说那种特别特别外向的这就是我的家那种感觉，直接就给表现出来。 对，我也不给你见外啊。我该唱就唱，该玩就玩。 非常可爱的一个姑娘，马明慧。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用音乐的方式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歌？ 刚给大家演唱了这首答案。接下来这首歌明慧自己选一下吧。 好。 唱没那么简单。 没 那么 简 单。今天选择的这个路数我们现在通过两首歌可能还没有明白啊。一般很少有去选择这个对唱的，然后同时呢也很少有这种就是我再观察几首歌。 对，我们可以再观察几首歌。 对，因为我很想知道到底一个北京姑娘这么自信这么爱去表达自己，她会用怎样的方式去选择自己音乐的这样的表达的路。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还是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没那么简单，来自于马明慧，一起来听吧。

他在一段爱情中成长，他从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知道轰轰烈烈的去爱，到最后明白了爱是要两个人相互陪伴相互依靠，没有你我也可以过得很好。 哇哦，我突然自愧不如，因为在我19岁的时候根本不可能说出这句话。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跟明慧的一些经历会有关系，因为我看到明慧在介绍的时候，她说在有灵感的时候会写一些小文章。 嗯，而且我看到她的文笔真的很好。 嗯嗯，真的，之前有很多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个提供的介绍可能就是之前参加了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啊，但是今天明慧给我们提供的简直就是一篇小文章。 对，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也很有想法，然后饱含着一些感情，甚至能感觉到他在写的时候可能会噙着泪的那种状态。 嗯，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很用心了。 嗯，对，没错。哎，既然刚刚说到这个写一些小文章，那明慧大概上写的是哪种类型的？ 就是那种现代小散文、现代小诗。 哦，现代散文、 现代散文和诗。 嗯、哦， 哇，那这个就更不简单了， 就很全面了。然后再把这些诗唱成歌。 对，你这是个好想法。我最开始以为的可能是那种公众号的写手，就是写一些这种感情故事啊，或者是那种鸡汤文啊之类的，写一些这个东西。但是为什么会写那种现代散文和现代诗？因为这个东西本身被现在的很多大学生不是很接受的，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或者是说脱离开了现在的生活轨迹。 嗯， 我其实认为那是因为他们不是很深入的了解这个东西。 嗯， 就是我认为现代小散文、现代诗，它看似你读不懂， 嗯， 但是 确实是读不懂。 对，就是其实你看的它东一句西一句，但是它才是真正饱含了作者所有的感情。而且现代的散文和小诗都是比较即兴创作， 嗯， 他不会是说深思熟虑了好久才会去写那么一篇东西。然后包括其实对里面的词句他也不会进行过多的推敲，就是当时的感情是怎么想的我就是怎么写。 嗯，所以这个是你从小养成的习惯，还是就是慢慢的，然后通过学习语言、学习之后的种种的经历，然后才慢慢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其实是初中有一次，我有一个好朋友很爱看书， 嗯， 然后他喜欢各种小散文， 嗯， 然后我就被他带的特别喜欢看书，然后之后就 这是个好朋友啊， 真的 好朋友， 好朋友，然后被他带的，我就想，既然写日记也是表达自己的感情，然后写歌也是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为什么不能写写现代的小散文诗呢？ 哦，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就不像一般的学生，一般学生都是老师布置一个命题作文，然后在家里在那生写，然后你就已经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哦， 这个算是随笔的一种。那突然让我想起了我上初中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班有个同学特别爱写文言文。 文言文，我好厉害。 就是他会写那种咱之前学过语文，不都是文言文有那种对照的翻译吗？ 对。 然后他就把那个对照的翻译都给他弄明白之后，自己再用这个现在的白话文重新返回去再写文言文，写那个文章，然后发给我们去看。 哇，好有才啊！ 然后当时 饱读诗书的， 然后当时就被老师说你这写什么玩意儿？有很多人不懂，所以我刚刚也是比较好奇，就是会去写这个现代的散文诗啊，这个之类的。 嗯， 那明慧，你觉得在接触到了这些文学方面的一些东西之后，给你的感受或者是说带给你的东西是哪些？ 就拿来唱歌来说吧，或者是表演来说。我会因为接触了文学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可能更会，就像刚才姐姐说的，我可能更会理解他歌词的深意。就可能就像姐姐说的，19岁他不可能说出这段话，但是因为我可能看的书比较多，然后更理解他的歌词的意思，然后我其实也是套用别人说的话。 嗯， 因为话都是套用过来的嘛，包括对于表演，然后我们要去理解一些词的内容，然后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你接触过这些文学，所以你可能更加能体现出 剧作者想表达这个人物的情绪。 没错哈、啊，正如我刚刚说的，确实是这样。 你们两个 不是没有没有 这是绕口令吗？ 没有没有，是这样。我想说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年纪还很小，可能精力是有限的，所以说呢，现在他是通过别人的经历，就是从那些文字上去获取，变成他自己的一些内心力量。那等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你再去想这句话，就会发现，可能就是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你再去想一些看一些文字啊，再去听一些歌的时候，你的状态又不一样。 嗯， 对，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对整个的、社会的认识，或者说自己的世界观的认识，会有一个、 改变， 或者是说完全的颠覆都是有可能的。我觉得 对，是的。 你就比如说刚刚的这首《没那么简单》，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很、什么时候？反正时间很长了。 Three years old。 对，那个时候黄小琥三岁的时候，像话吗？ 开个玩笑嘛。 对，那个时候的黄小琥老师还没那么的，就是被大家熟知。 嗯， 在他参加比赛之前，就开始听他的歌，然后就是感觉当时，也是在上学嘛，然后经历了一些，在那个年纪看似很疯狂、很不得了的事情、 oh, 然后会有一点的感悟，没那么简单，就感觉当时的那种感情生活呀，我的天，就类似于那种给夸大其词了的偶像剧一样。 嗯，是，所以真的是每个人对于不同的东西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理解，而且在自己的这个时间轴当中，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经历也会影响着你的理解哈。 嗯，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说 Q 到那个，我那个年纪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他的成、就是今天我们嘉宾的成长经历，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对生活当中的很多状态包括人啊事儿啊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你看他的文字会很有力量，同时他的语言表达包括他的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一起来探寻一下成长的力量。 是的， 成长的小秘密。 是的。 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请到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北京姑娘啊，叫做马明慧，也给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啊，也同样呢也会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我看到刚刚有朋友说啊，这个 我看到了一个留言说，姐姐是不是已经变成老阿姨了？好像。啊、不是那个，对， 怎么说话呢？ 老阿姨向各位带个好啊，问好了。 那我怎么办？ 啊，你已经公认了，已经被我黑到不行了，真的。还是欢迎各位啊，多多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也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的活力982啊，我们的不同的频道找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陪着各位。 啊，然后这还有朋友说、说看过《圣斗士星矢》吗？ 哎啊， 《圣斗士星矢》和文学和现代散文诗之间的关系， 所以看过吗？ 没有， 我们要严肃的对待每一位朋友的问题和留言。 好了，这个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一会儿见啦， 会 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的。 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是那个被你们称为老阿姨，但现在依然会爱你们的月月啊。既然这么爱你们，还是 不然怎么呢？还不爱了吗？ 不，既然这么爱你们的话，再给各位多多接触和认识我们的机会，所以说呢，多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那具体的方式又有以下的几种选择，首先。那就是传统的方式 FM98.2M927 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如果要是现在各位啊方便的话，强烈推荐啊，既然都称为阿姨了，赶快来看看我们啊。所以说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后备板上有显示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接下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明慧。欢迎明慧来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 欢迎。 刚刚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首好听的歌曲啊，这个我们刚聊到了这个写的现代的散文和诗啊，这个明慧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自己写过的这些内容？ 哦，可以。分享一首短的吧。然后是有一天，就是前段时间刚入秋的时候，然后北京下了一场小秋雨，就很小很小。然后我自己在就是出了学校，然后走在马路上，然后突然有一个灵感。然后是这样的，润了一滴泪在眼中，误以为那是雨水的礼遇。夜晚真好啊，我没能将那一滴泪从我的眼中流出，因为它配不上今晚的灯火。 啊、哦，那一滴泪多么的晶莹剔透， 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发现我愣在这里了，是吗？ 是的，是的。哎，不知道各位听完我们明慧给带来的他的这个私藏啊、私家的这样的一个小作之后，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呢？也不妨跟我们加油互动。 哎，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会写这些现代的散文和现代的小说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爱好吗？或者是说特长之类的？ 跳舞。 跳舞算是爱好，喜欢。 对，然后也正在学。 也正在学，是往专业方向的学。 对， 学习当中啊。 你学的是哪个舞种？ Hip-hop。 看出来了。今天穿的衣服很随性。对对对， 因为我比较喜欢 swag 的风格。 明白。那你觉得你是一个 swag 的人吗？ 那当然是。 哎，我感觉也是。 可自信嘞。那当然是。我刚看到还有朋友说啊，说今天的小姐姐好摩登哟。那我们接下来啊，继续让这么摩登的小姐姐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刚刚两首歌过后，接下来这首歌曲原唱来自于王力宏。 很好听的一首歌， 依然爱你，送给大家， 一起来听。 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欠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 这首歌曲王力宏的原唱依然爱你， 依然爱你，好像害羞了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设备啊，比如说我们的都很害羞了，有没有？所以网友看到有一个说哈哈哈，今天都在卖萌啊。对啊，今天都害羞了，你听到我们的表达，听到我们的示爱之后，你们害羞了吗？ 反正我是害羞了。好，我看到这位朋友说啊，这个真实就是美丽，打 call 啊。 嗯， 刚这首歌曲《依然爱你》来自于马明慧。我其实看到，其实明慧啊，在这个生活当中，不仅仅是一个会写现代诗的女孩，会唱歌、会跳舞的一个女孩，而且她还是一个蛮有自己想法，或者说蛮大胆的一个孩子。 嗯，大胆，哎，这是你从哪看出来的？ 嗯，因为她说。 他很 swag 是吗？ 他很 swag。 其实也不能说是大胆了，很有自己的想法。 明白明白。 之前还是去做过一些其他的兼职，对吗？ 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之前因为为了赚多点零花钱，然后就想 想法很简单。 对，就其实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想赚点零花钱。然后当时想，不知道以后的工作是不是我喜欢的，那兼职得是我喜欢的吧。 所以怎样的兼职工作是你喜欢的？ 你这个想法很奇怪啊。 不知道以后的工作是不是我喜欢的，那个我没法定夺，然后兼职我要做一个我喜欢的工作， 就是活在当下的精神啊， 现在是美好的就好了。 所以当时啊，当下就是那个时那一刻你怎么选择的？ 我去做了平面模特。 哇，好酷的一份工作。 其实因为是这样的，我因为刚刚说我是从高三开始要去学习相关音乐啊表演之方面的东西，那肯定是还没有学习。那大学我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那我想长得还可以吧，然后就去做了平面模特，这样也是一种在镜头前展现自己的机会嘛。 身高也比较高，然后同时也很自信啊，所以说能通过镜头去展示自己。那你做的是哪个方向的，就是相关哪个内容的这种平面？ 有红酒的，然后有珠宝的比较多。 哇哦，珠宝很考验气质的，对。 那当时去做平面模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玩的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次我去做平面的时候，然后那天应该是还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然后但是要自己去到那儿，然后才会有化妆的还有服装道具什么的。然后但是我去到那儿之后发现我其实是个路痴，然后因为那次是去南锣鼓巷拍一个特别古典的旗袍风的一个红酒的摆拍，然后因为南锣是两头，然后人家明明跟我说好了在南锣的南边，我去了北边，然后从头穿到尾，那天就是然后又怕迟到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然后就那天很着急忙慌的，就跟个小傻子一样从头穿到尾，然后各种打电话什么的。 哦，就是当时莫名其妙的这个微信步数猛增了一下。 对。 哎，那在做平面模特的时候，我比较好奇，会不会像网络上看到的那些，就是摄影师在那儿狂拍，然后你们会换好多好多的动作？ 其实会的，就是他可能明明只要一张照片，但是你要在不同的角度，然后他真的是在一直在按快门，然后可能一个动作他就要拍好多张，然后找一个光最好然后角度最好的。对，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做平面模特和做歌手之间，或者说做一名 dancer 之间，你觉得这三者之间哪个最困难？对于你来说， 可能是 先说哪个最喜欢吧。 最喜欢，我喜欢 dancer。 喜欢好的， 喜欢做一名舞者。 我以为他会说喜欢唱歌， 因为唱跳是离不开的嘛。然后所以 你喜欢那种很动感的东西，是不是？ 就是可以渲染气氛，然后带动大家，然后可以一起嗨起来。 就像你一样变得特别热情，整个场子变得很热情的那个状态， 对，很炸的那种。 哦， 那所以你在生活当中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我会 是。就是朋友们当中的那个炸点。 对， 就当大家一冷场的时候嗨起来，这样。 对，可能是就比如说我们在 KTV， 然后大家可能 比如说咱们仨现在在 KTV， 我们俩超累了没劲儿， 或者是对玩手机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肯定说，然后就点一首很嗨的歌，然后就又跳又唱，然后带动大家，然后最后我会把你们的手举起来跟我一起。 我刚想追问，我说我们俩就是不想动，你说怎么办？他说把手举起来的时候我不想 就我一定会把你们拉起来。 我也没办法了。对，起来吧，赶快嗨起来啊， 嗨起来吧。 对，开个玩笑。那其他有没有一些可以教我们一些小秘诀，怎么样子去调动现场的气氛呢？就不管是在 KTV 还是在比如说饭桌上，还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聚会当中。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其实没有什么小窍门，但是有一点是你要自己首先嗨起来。 这个真的是要害之处啊。 对， 就自己首先要嗨起来之后才能调动其他人。 对，你要学会自己怎么嗨，你才能了解到别人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嗨起来的。 知己知彼。 对， 知己知彼才能更嗨。 对， 突然想不到有什么好的词了。 嗨上加嗨。 OK 啊，那让我们继续嗨起来啊。在这个周日的夜晚，继续来通过音乐来跟大家分享啊。 没错。那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首歌呢？我发现今天选择的歌曲我找到路数了，总之一个字很难。两个字。 两个字很难。三个字难上加难。不是，这不是三个字。 咱们俩真的互相传染。 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 Someone Like You，原唱是阿黛尔的一首歌曲。 对，很经典，同时难度也很高。一起来仔细聆听啦。 should give a thing I didn't give to you Oh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Ain't like you to hold back Oh hi, from the light I hate to turn up blue blind When I find the blind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ope to see my face Not to be remembered that for me If it's an over Never meant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ll beg I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love's love But sometimes hurt Sometimes hurting stay、yeah.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All by love so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For glowy days I hate to turn up blue blind When I find the blind Couldn't stay If it's no Sometimes hurting stays Nothing compared, no worries, okay Regresses, mistakes, as memories made Who would have known how bittersweet this would taste Never meant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ll beg and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laughs and love, but sometimes hurting stay. Never meant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ut sometimes hurting stays Sometimes laughs and laughs But sometimes hurting stays 谢谢 Someone like you原唱来自于阿黛尔，刚刚演唱的是我们的明慧。 哎，没错，好像做了一些自己的处理和变化。 对， 你觉得你唱歌的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的风格或特点是主要是怎样的？ 我感觉我特别那个烟嗓， 有一点，有一点沙，就是颗粒的质地。 就是比如我唱那个 就是特别可爱的歌、嗯、就是根本不可以， 也会特别沧桑是吗？ 对对， 会去尝试吗？ 尝试过 哦，尝试过。哎，你可以把那些很可爱的歌改编成自己的风格呀。 腾格尔吗？ 对， 腾格尔 不是 腾格尔老师。 每一天就是那个隐形的翅膀，没有没有，不会不会，因为就是嗯，像第一个答案里面郭采洁的声音也是很好听，很甜的那种状态。 但是我唱那个。哎，就像他本来是哎，就像，然后但我应该是哎，就像蓝天白云， 就很酷啊。 对， 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把那些很甜的歌完全改成自己的风格，就是也会很好听。 我可以做一下尝试， 对，可以去试一试。 毕竟这个也属于成长道路上的另外一种尝试嘛。 对对对。 好了，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1了啊、嗯！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哦、非常感谢明慧给我们带来的四首歌曲，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嗯、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嗯、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还有我们的明慧， 对，再次欢迎哦。那同样也希望各位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每天晚上8点到9点，所以说明天不见不散啦，拜拜， 明天见啦，拜拜 拜 拜, 拜, 拜。